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睇今個禮拜的浩浩汤汤。不過有一個不是太好的消息先告訴大家聽，其實今集的浩浩汤汤應該是即係過去呢五年幾嚟啦嚇，即係嘅最後一集啦，咁樣咧就係啊，暫時要同大家告別啦嚇，因為大家可能都知道咧，即係隨住阿蕭生退休咧，其實迷咧都慢慢咧係所有嗰啲節目咧都會結束，咁同我哋即係大家分咗一半時間嘅嗰個獨立科學館咧，可能你哋都知道咧就已經係結束咗啦。咁我哋咧就今日咧，其實對我嚟講我知道會係好快結束，但係咧今日嚟錄音先知道咧，原來都已經係最後一集啦。咁對阿 Jeffy 嚟講，似乎就仲更加 冇錯，更加詬異， 更加詬異，係因為咧佢就一路冇收到風嘅，因為我之前都收到阿方咁樣。咁首先咧喺度咧就非常咁感謝大家嚇。咁多年嚟嘅即係不離不棄啦嘅支持啦吓，咁新知舊語啦，有啲可能係真係支持咗五年幾㗎啦，咁有啲呢其實我今日咁啱呢喺旺角呢陪朋友睇音響呢，先至有一個朋友走埋嚟同我打招呼，後嚟仲一齊影相，佢話係最近先發現有呢個節目，咁但係佢話好彩有 YouTube 咁樣呢，佢就上 YouTube 啦，係狂睇，係睇返晒啲舊嘅咁樣，咁但係真係估唔到呢係佢啱啱發現呢個節目，咁但其實呢個節目呢就暫時要結束啦嚇，真係所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嚇，咁大家亦都唔需要即係太過傷感啦。咁好多我嘅老友記都講緊，即係話係咪用其他嘅形式延續咧咁樣嚇，咁就我都喺度諗緊啦，好多人話咯，即係而家所謂 Facebook Live 係嘛 嚇 ，Facebook Live 咁樣自己拍都得啦，咁樣喺屋企拍都得啦，咁樣咁即係我都諗緊，其實又想話休息一陣，咁但當然咧，如果屋企拍就可能唔需要個半鐘咁耐啦，即係稍微短啲嚇，又即係壓力冇咁大咁啊。咁但係咧，另一方面啦，好啦，咁啊呢度講咗個大嘅，即係個環境係點啦嚇。咁啊，另外咧，亦都係非常咁感謝咧，就我啱啱就嗰差唔多一個月啦，去咗旅行。咁又係有啲老友記咧，就係仗義幫忙拔刀相助咧。首先就多謝阿麥永開 Ringo 啦，大家好熟悉㗎啦嚇，即係佢嚟幫過好似手㗎啦。即係我唔喺香港，咁佢今次咧佢都係講佢而家近呢幾年啊，即係瞓身落去嘅就係社會企業social business 啊。咁請咗兩個朋友上嚟咧，就係同大家分享呢方面啦，個心得啦、經驗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就另一個老友記就是、恩偉健咧，就係、是、Nelson， 我哋叫 Nel 嘅。咁佢又請咗另外一個朋友嚟咧，同佢兩個一齊講咩啊？講藝學啊！你而家有冇留意嗰集咧？咁知唔知咩叫藝學啊？ 危機 嘅危啊？唔係危機嘅危，企人邊一個兒童嘅兒？ 即係危康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你知道咧？咁啊唔止韋斯利嘅，當然韋斯利係主打。 係 咁但係其實幾十年前已經開始有金學㗎啦嘛。 金融。 係啦，當然再早啲超過100年前咧，就已經有紅學㗎啦，最出名咧就係而家《紅樓夢》啊嘛，所以紅學、金學，咁而家咧佢哋又即係藝學咁樣係嘛，咁就阿 Nel 就上嚟啦，同大家分享咗即係藝學，咁好啦，今集咧就即係我翻嚟接翻咧，其實咧個主題咧就係講我即係最近咧去咗幾個禮拜，就係去北歐。但呢個北歐咧又唔係好典型嘅北歐，因為我心目中咧就諗住北歐咧就即刻諗到咧就係最北嗰三個國家，就係如果打開歐洲嘅地圖咧，知道咧就最北嗰度咧有一個好古怪嘅、好狹長嘅，好似個羊咩頭或者你而家就似嘅 alien 嗰個頭咁樣嘅，叫做堪斯的那維亞半島 Scandinavia， 咁就主要就三個國家，最西面嘅亦即係最頂嘅就挪威。入翻嚟中間啲嘅就瑞典，再向東面啲嘅同呢個俄羅斯接壤嘅，就係、是、考你啦。 係咪就是、 挪威、瑞典？ 咁我冇。 芬蘭， 嗯。 跟住就俄羅斯㗎啦，係、嘛？跟住就俄羅斯。咁所以咧，嗰、那個咁嘅羊頭或者而家個 alien 頭咧、就係、是、挪威、瑞典、芬蘭啊嘛。咁、就叫做堪斯的那維亞國家，有時叫做 Nordic Countries（NORDA）。咁當然咧，有時北歐咧都會包括埋下面咧。就係咩啊？就係丹麥同埋荷蘭。但係咧就即係呢個就問邊啲啦嚇。其實北歐我心目中就有幾個。咁但今次咧我就都去咗一個，就係挪威。咁所以係北歐。但係仲有一個咧，仲比挪威差唔多仲北嘅， 當然未必北過挪威最北嗰度，挪威最北嗰度真係好北㗎、就係冰島。咁、但係呢就亦都去咗愛爾蘭同埋蘇格蘭。當然亦都要去英格蘭，因為我哋架飛機飛倫敦㗎嘛。咁、所以梗係要經過英格蘭啦，但係就冇喺英格蘭，即係倫敦都冇玩過。就基本上呢就係、都玩過一個嘅城市嘅，就係、倫敦以南嘅，就專係開船嘅地方，即係嗰啲遊輪嘅碼頭叫修咸頓。修咸頓。好啦，咁逐步逐步講啦。咁首先呢就其實北歐呢係我幾十年嚟好想去嘅國家。咁呢就其實當年呢我記得阿女預科畢業啦，嗰陣時佢啱中六中七呢，咁佢都有提過㗎，就話想去邊呢，其實佢好想去北歐。因為點解啊，就係因為嗰度有一樣嘢差唔多第二度好難睇得到嘅。 好難睇得到。 望上個天睇嘅，而且係夜晚睇嘅。 是不是北極光？ 是啦，冇錯啦，咁俗稱咧叫做 Northern Lights 嚇、即係北極光。如果係南極光咧，就 Southern Lights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即係正名咧，如果即係按照呢個希臘文咧嚇、我都唔知係拉丁定希臘，可能希臘，就係、叫做 Aurora，A U R O R A。Aurora 就極光啊嘛。咁但係如果係北極光咧，就係、Borealis， 因為 Boreal 咧就解北方咁解。咁但係如果係南極光咧，就 Aurora。Australis， Austra 咧其實係南邊，所以 Australia 其實就係揀南方咁解嘅啫，即係澳洲啊，即係嗰個字頭啊 ，A U S T R A 啊，或者係咁啊，所以 Australis 咧就係南極光。咁嗰陣時阿女咧就話好想去嘅，咁但係我就我都唔知點解，就覺得係淨係去北歐好似比較寡啲悶啲。我話好多地方都未去過啊，咁樣同埋咧就好想阿女有機會去睇下西方文明嘅一個源頭咧，就係希臘。即係希臘半島啊、雅典啊咁啦，咁所以嗰陣時我最後就揀咗有一個旅遊團十二天嘅，咁但係我到而家睇翻轉頭咧，我都非常之滿意，我覺得係雖然係十二天，但係好濃縮、好精華，就係、去咗呢個希臘同埋土耳其。咁土耳其咧，即係好多人就覺得誒，即係同希臘好似好唔同嘅國家，但原來喺古代咧，其實希臘嗰、個勢力啊，或者個版圖咧係。及於而家呢個土耳其嘅西岸嘅，咁甚至土耳其咧，後嚟羅馬帝國咧，亦都去到嗰度嘅。所以我哋竟然咧就去到土耳其咧，係睇一個羅馬帝國時代嘅一個古城，或者嚟一個廢墟啦，但係都好完整嘅，叫做以弗所。 以前土耳其算係羅馬， 係羅馬帝國嗰部分嚟嘅、就算係古希臘時間咧，當然好出名嘅一個就係嗰個叫做 Jason and the Argonauts，Argo 嗰個就係嗰個船嘅名啦，就係去攞金羊皮啊、或者金羊毛啊嚇，嗰個神話傳說好出名嘅。咁、其實佢話佢去嗰笪地方咧，原來就係土耳其嗰度嚟嘅。同埋另外一個更加出名啦，你知啦，荷馬即係古希臘嘅一個盲眼嘅詩人。即係嚟而家係差唔多三千年有多啦。佢嗰個兩大史詩，一個就係《伊利亞特》，一個就《奧德賽》。咁《伊利亞特》入面咧，其實就攻打嗰個特洛伊城啊 ，Troy，T-R-O-Y，Troy 啊。咁最後咧攻咗十年都攻唔入，最後用嗰招就係咩啊？留低隻係啦，就係木馬，留低隻木馬。咁啊，嗰啲 Troy 嗰啲人咧就好開心。嗱，你攻咗我十年都攻唔入，你而家就衰衰地認衰啦。咁啊走啦，但係咦有隻木馬留低喺度喎，係嘛？咁我哋作為戰利品啦，拉咗入嚟咧，點知原來咧個木馬入面咧就藏咗啲士兵嘅。入咗嚟夜晚咧，佢哋喺度飲酒慶祝醉醺醺嘅時咧，就出嚟就殺曬佢哋開城門。於是佢就翻入嚟。咁呢個係最著名嘅木馬屠城記。而呢個 Troy 喺邊度咧？其實就喺土耳其。即係個西岸嘅，咁所以咧就當年咧就我哋去咗希臘，就土耳其就冇去到北歐啦嚇。咁而家眨眼咧講緊嗰陣時係2011年嚇，咁而家係六年幾前，咁六年幾前咧，咁今次就我同太太去咗啦，咁仲係同有我家姐啦、我姐夫啦，同埋仲有一大班朋友嘅。咁但今次咧個行程咧就好簡單講講啦，同大家，因為佢咧係一個遊輪咧，就喺倫敦以南嘅修咸頓呢個城市，就係遊輪碼頭出發。咁咧就一路先咧就會去呢、一個挪威嘅，咁去挪威有兩個城市地停，然後去完咧就去冰島，去完冰島咧，然後先翻翻嚟咧就去翻蘇格蘭嘅，即係喺呢個英倫三島嘅最北嘅地方，蘇格蘭咧就停四個站，然後先至翻翻去修咸頓嘅，咁就15天，咁喺船上面就14晚，都幾長啊， 遊輪 啊，係啊係啊遊輪嘅，咁遊輪嘅最大好處咧就係唔使執行李。 唔使晚晚轉酒店房執行李，真係好痛苦嘅旅行。咁啊，遊輪咧去到你明知住14晚咧，哇！一去到全部攤開曬啲嘢，所有夾打開曬攞曬出嚟，因為佢有好多衣櫃啊、衣架啊、櫃桶啊咁噶嘛，全部擺曬出嚟，咁你就14晚之後先至執嘅。咁呢個就坐遊輪嘅最大嘅優勢，其實就係呢樣嘢。咁當然佢最大嘅缺點就係咩呢？就係、是、佢玩嚟玩去都係玩沿岸城市咯，係啦，而且嗰啲沿岸城市咧都唔係深度遊嘅，因為佢通常咧佢就算好早去到八九點落船，咁但係咧佢有時四點幾就要翻上船㗎啦、最遲六點鐘到啊要翻上船㗎，五點半六點，咁然後咧即係揸架船就開身㗎啦，即係佢留係留大半日㗎啫， 嚇、佢加架船食喺裏面嗰啲， 唔係晏晝可以喺嗰度食， 夜晚， 但係夜晚咧就通常翻上船食嘅，咁佢唯一咧今次呢個行程咧架船係留喺嗰、那個港口或者個城市個碼頭過夜嘅咧，就係冰島嘅首都，就叫做雷克雅未克。叫 Reykjavik， 咁其余嘅咧，其实佢都唔喺度过夜，佢全部系喺个航程之中过夜啦。我哋咁其实呢个好处嘅，系咪就系、因为你悭翻啲时间，你好多时去完玩完一个城市，如果隔篱个城市系近嘅咧，你瞓一觉咧就到第二个城市噶啦，几好啊！完全唔需要即系、有个旅程时间咁样样系嘛？咁但今次咧，其实我哋系令到呢个行程更加丰富嘅，因为我哋谂住，又飞咁多个钟头，要去到伦敦。咁啊，除咗呢個遊輪之外咧，不如我哋玩多一度。咁我好早咧，我太太同家姐、姐夫四個人咧，就已經做咗好多功夫啦，事前準備功夫咧，就去埋愛爾蘭。所以我哋係提早去倫敦，然後咧即刻直程都唔入市區啦，就喺希斯魯機場咧即刻轉機就飛去咩啊？愛爾蘭嘅首都。咁啊，又考你啦。不過多數你都唔知噶啦。嗱，愛爾蘭咧，其實係一個獨立國家嚟嘅，叫做 Republic of Ireland。Ireland 咧，其實佢個我聽佢哋嗰啲當地人傾咧，個導遊咧，其實真係佢個啊字咧係好輕聲嘅啫。I R E L A N D 啊嘛。咁我哋就梗係好鬼死認真啦，係嘛 ？Ireland。Ireland， 但系咧，原來佢哋咧 ，Ireland，Ireland。開頭咧，我成日聽到咩成日講 Ireland 啊，咁啊，淨係一個島啊。原來佢嗰個 R 音咧，係好鬼死，即係好 hea 嘅，當地人讀得好 hea 嘅，嚇、即係我哋外嚟嘅人就反而認真啊，驚死讀唔出個 R 音。咁佢就 Ireland，Ireland 咁樣。咁呢個愛爾蘭咧，我哋就喺嗰度係自駕遊嘅。所以我哋做到好多事前功夫，點解啊？因為你要全部咧，就首先要租車啦。咁我哋四個人加埋啲行李，好緊要嘅。咁所以咧就係一部大車嚟嘅。咁另外咧就係每一度地方都要租酒店啦。咁另外有啲地方咧，我哋甚至係 book 埋嘅 day tour 添嘅。不過雖然大部分我哋都好似係 book 咗一日 day tour。咁嗰日 day tour 就去邊咧？咁要解釋下啦。你知愛爾蘭呢個島咧，其實個島都幾得意，好似薯仔咁樣樣。咁但係佢嗰個愛爾蘭嘅嗰個共和國咧，就唔係佔曬成個島嘅。點解啊？因為佢北面其實嚴格嚟講係東北一角，就唔係屬於呢個國家，就屬於邊度咧？ 咁係 屬於呢、這個叫做聯合王國，即係 UK。即係屬於英國嚇，英國咧其實我哋係一個統稱啊。其實如果嚴格嚟講，英國咧，我哋話英倫三島，英倫三島咧，其實好有趣噶。其實又唔係好準確，但係我哋點解就係因為分 England、Scotland 同埋 Ireland 啊嘛，咪就係英格蘭、蘇格蘭、愛爾蘭啊嘛。咁我哋叫英倫三島嘛，但係其實又係全部都錯嘅。點解錯咧？因為英格蘭本身就唔係一個島，蘇格蘭本身又唔係一個島，係黐埋嘅。所以兩個加埋就一個大島。好啦，咁但係愛爾蘭呢、又唔係一個大島喎，佢愛爾蘭係一個島啊、但係其實屬於 UK 啊，所謂 United Kingdom 嘅呢，只不過係呢個島嘅東北角一個地方，嗰、個就叫咩呀，就叫北愛、Northern Ireland。 所以 Northern Ireland 呢屬於 UK 嘅，咁其余嘅地方呢就叫做頭先講過啦， Republic of Ireland、就係愛爾蘭嘅共和國，咁係一個獨立國家嚟嘅。咁、但係呢個獨立呢其實都好痛苦，因為以前都係受英國統治嘅，即係好多百年嘅啦。咁啊，真正嘅獨立咧，係講緊係啱啱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係1916年。大家知道啊，第一次世界大戰就係1914至18啦。咁但係佢1916年咧，就愛爾蘭啲人係忍唔住啦，就趁呢個機會就發難，就話要爭取獨立。咁樣咧就開頭英國都梗係唔俾啦，就打啦，係嘛，都好流血㗎啦，都係。咁但係好似去到可能英國嗰陣時都自顧不暇啦，因為 First World War 係嘛。咁好似去到1920幾年咧， 就好似2122年呢就開始簽訂個和約，咁到最後呢就1920幾年就俾佢真係獨立啦咁、但係呢佢就唔獨立得晒，佢話我唔能夠俾晒成個島、我話呢佢東北嗰角呢佢點都要補返住。